曾经是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，颠覆议会文化，提高议事质素，前无古人，睇怕都后无来者。 即系我哋好多议员都中意话啊，啲选民叫我问乜，系咪？咁然后咧，佢亦都试过有一次咧，就系有个五岁嘅小朋友问佢房屋问题。嗱，我就好多选民俾压力我嘅，我系民选议员，佢就叫我问佢一个问题，讲咗好耐噶啦，就系问佢几时死啊？基层捍卫基层利益嘅所谓左派嘅议员咧，呢有几多个？系咪喺个扶贫小组里边梗系多啦？你点会听得入佢哋嘅说话啫？所以你由头至尾，第一就系认屎认屁，政府做咗几多嘢？政府喺个 玉敏耳坛搞事佬经典重播，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，逢星期二晚上10点播出，请付费支持，多谢大家。我系杜文泽，你仲唔播金？ 玉敏踩场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今天是2023年的1月9号，刚才我们前面那40分钟都是讲这个中国和香港那个全面通关的情况，也都做了一些分析。我们今天的踩场就只是做3节，但现在眨下眼都成粒钟了。咁我哋每一次咧就由15分鐘就變成20分鐘，咁都係一個鐘頭嘅。咁但係我哋今日就遲咗開麥嘅，即係10:10先開麥嘅，而家係11:00啊。咁啊，最後呢一節咧，就我想講呢個俄烏戰爭啊。喺2022年嘅2月24日啊，呢個俄羅斯總統普京以呢個所謂非軍事化。去納粹化就作為呢一個即係入侵烏克蘭嘅藉口，咁啊，咁啊，俄羅斯就揮軍去呢個烏克蘭啊，咁烏克蘭咧就誓死還抗，跟住美國咧就即係錢銀同軍火支持啊，咁結果呢場戰爭咧啊，即係呢一場侵略戰啦，應該係侵略。同埋還擊戰啊，侵略同埋反侵略戰，即係必也正名符，名不正則言不順。屌，呢個就係侵略 ，OK？ 呢個立場我哋不變，呢個唔係美國嘅立場，唔係我哋跟美國嘅立場，係嘛？係從個客觀嘅事實，咩叫做去納粹化？佢納粹關你柒事咩？係咪先？即係講句難聽啲真係，你話佢納粹，話佢法西斯，屌你，你法西斯得過你？即係呢樣嘢，即係我覺得最好笑嘅。仲有好多中國人啊，附和呢個普京。呢個烏克蘭搞納粹主義啊，要你殺咗好多人啊，係咪？要殺咗嗰啲主張獨立嗰啲，即係有啲佢啲省份主張獨立嘅，咁啊話即係烏東嗰啲，係嘛？嗰啲親俄嘅，屌你真係唔該你啦，大佬係咪？有個普及而平，有個普及嘅標準嘅大佬，唔係你噏噶嘛。咁當然你拳頭大梗係啦，你惡係嘛？如果佢冇即係外國勢力嘅支持，烏克蘭係嘛？咁佢就好即係一個月就俾你搞掂咗啦，可能啱唔啱啊？係咪先？係嘛？咁係邊個挑起呢場戰爭先？係咪？喂，包括香港嘅中國人，中國大陸嗰啲唔使講啦，係咪？屌你嗰啲白痴嚟嘅，基本上係係嘛？共產黨講乜佢話乜話乜咯？喺台灣有啲白痴啦，係咪？台灣嗰啲係嘛？如果你嗰啲紅統啊，或者嗰啲自認係自己係中國人嗰啲啊，係咪？咁你喺文化上話自己係中國人，我覺得冇問題嘅，甚至乎我係炎黃子孫，我自己嘅風俗習慣乜嘢都好，我係中國人嚟嘅，我就道道地嘅中國人，係嘛？我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禮義廉恥，屌你乜呢啲嚇，即係中國傳統文化啊，我都係緊守嘅，係嘛？即係我堅守呢啲原則嘅，我做一個堂堂正正嘅中國人。Fine。你老母，你个所谓中国人咧，支持中共嗰个中国人啊嘛，系嘛？咁你为咗反对台独，系嘛？或者反对民进党，咁你就哇屌你真系俄罗斯入侵，你几乎讲到啱咁滞喎，屌你咁真系，咁你讲唔讲是非先？啱唔啱啊？系咪？呢个就系侵略，因为侵略同反侵略嘅战争，你点样去抹黑啊？呢个泽连斯基啊？ 又話佢唔撚識政治，佢係藝人，你講咩？佢打呢場仗打到而家，係嘛？頂到而家，你講咩啊？係咪？屌你真係！所以呢啲人，即係我講嘅就係啲台灣嗰啲所謂啊，即係親中嗰啲人，香港係嘛？中國大陸啲中國人，你真係丟架啦，冇是非可言嘅。喂，呢位老兄可能都有好多缺點嘅，每一個人都有缺點嘅。在呢件事上边，喺抵抗俄罗斯侵略，喂，佢顶咗几多个月咧？你话俾我听，2月24号到而家，而家系2023年嘅1月，11个月，死咗好几千人，系咪？伤亡惨重，系咪？有啲地方俾你炸到七彩，系咪？亦都好多人逃难，呢个系事实。咁你话造成咁嘅结果，就系因为你，屌你勾结外国势力。是因为你是搞纳税，屌你真系！喂，人哋一个主权独立嘅国家，系嘛？喺呢一个苏东坡之后，90年代苏联崩溃，系嘛？成个东欧，屌你乜骨牌效应冧晒啲共产主义国家，嗰啲所谓加盟共和国，系嘛？或者苏联可以控制嘅呢啲捷克啊、南斯拉夫啊、波兰啊、罗马尼亚、保加利亚一大堆喺东欧，系咪？全部都系共产国家嚟嘅。是吧？恢复返正常，是吧？好多陆续变成民主国家，有啲人入埋北约，是吧？冷战结束，所以戈尔巴乔夫绝对系个伟人 ，OK？ 喺呢件事上面，是吧？乌克兰曾几何时，是吧？好多啦，哈萨克啊，是咪？咁你都好多加盟共和国苏联喺呢边，即系而家嗰阵时嘅苏联境内啊，你俄罗斯。本来就已经是最大的了，全世界即是地理面积是最大的就是俄罗斯的了，是不是？千九几万公里，是不是？平方千九几万平方公里，它是最大的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中国江泽民都双手奉上给你3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了，是不是？这个真是典型的卖国贼，是不是？你不清算它，屌你真是。去纳税化，屌你就非军事化，那就是侵略人家。但是无功打咗近一年啊，屌你久攻不下，咁当然你就唉，屌你外国势力啊，你美国要又俾钱系嘛，又军火系嘛，啊北约其他国家支持咁，好啦，新嘅一年啊，而家打成11个月，呢一场所谓侵略同埋反侵略嘅战争持续咗成11个月。现在是新的一年，是吧？那自不然就有些人会前瞻一下。那我有看到一个报道，一个分析写得，即是当然他那个没什么评论的，他是提出一些问题的，就是这个即是早几天这个英国广播公司啊，那他们做了一个分析，即是新的一年2023年啊，即究竟呢一場侵略及反侵略戰爭係我講嘅，呢一場俄烏之戰咧，究竟今年係一個中局啊，定係繼續僵局咧？嗱，而家好明顯就是僵局嚟嘅，係咪？俄羅斯就和戰兩難，啊，久攻不下就和戰兩難，係咪？烏克蘭咧，亦都開始出現軍民厭戰嘅嗰個跡象，係咪？因為你再咁樣打落去咧，係好大禍，係咪？抗日持久，俄烏兩國同埋外部勢力同樣厭戰啊！嗱，呢個係我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啦，係咪？係咪？喂，11个月咯，係咪？對於普京嚟講咧，佢個人嘅地位咧就開始慢慢動搖㗎啦，大佬係咪？如果喺今年裏面又冇結果嘅，屌呢個已經係同即係習近平冇分別，終身做即係做到佢瓜老襯為止㗎啦。咁但係喺黨裏邊咧。即是你必然是即是遭受到质疑的。嗱，你这个所谓侵略俄罗斯即是乌克兰这一场战役呢，如果你成功，屌你就是做你就会在俄罗斯做这个所谓一人独自的这个独裁领袖，就做到你瓜老衬为止。但是这一场战争是吗，继续陷入僵局的话，你经济又有问题。在外交上又有问题，是吧？内外交困，是吧？跟住落嚟，你普京咧个地位就会即系动摇嘅。 而且而家年紀越嚟越大，你睇佢好嬌殘嘅，係咪？所以我頭先講佢同習近平即係最近就通咗一次視像，咁佢兩個係盟友嚟啊嘛，而家係非正式盟友啊嘛，係咪？咁所以究竟未來呢一場係一個即係繼續係僵局啊，定係一個終局咧？即係終戰咧，定係僵局咧？咁啊，真係要睇佢兩個人，同埋呢個佢兩個人同埋美國同中國嘅關係，咁又牽涉到個地緣政治啦。兩個人都面臨一個地緣政治同埋經濟，對佢哋兩個係即係造成一個相當大嘅威脅嘅，對兩個國家都係好明顯嘅呢個。即係當然，中國人一定認為佢哋最強嘅啦。呢條友，我諗而家佢慢慢睇下佢就，即係你淨係睇嗰個疫情你就知道啦。睇個防控疫情已經係進退失據，係咪？黐咗線嘅而家係基本上，係咪？所以最近你睇佢對台海嘅形勢啊，即係嗰個言行咧，即係中國共產黨咧，相對於比以前咧，即係比早一兩個月之前啊，或者喺二十大前後，即係好明顯有啲分別嘅啦，已經係咁樣。咁呢個 BBC 佢哋做嗰個所謂俄烏戰爭關鍵問題，即係佢有幾個問題咧，提出幾個問題，咁大家可以思考下嘅。嗱，冇答案嘅，我覺得係啊，答案就係即係佢嗰個分析咧，就係佢講過都唔係答案嚟嘅，即係都係一啲假設性嘅嘢嚟嘅，咁冇答案嘅。我係想講下個問題，第一個問題就係打咗成年啦，咁樣咁啊有冇跡象表明呢個普京對呢場戰爭感到厭倦咧？咁樣我覺得問呢條問題好戇居喎，即係 BBC 即係問呢條問題，唔係你從咩地方睇到佢會厭倦？因為你從個常識就話佢屌打極都即係久攻不下，咁開始厭戰啦。佢唔可以厭權嘅大佬，大佬佢係個領導人，佢只能夠贏，一係就揾個理由，屌你就係收工，係嘛？屌你和平談判，係嘛？而家即係其實喺舊年打咗兩三個月嘅時候，我哋已經講啲深陷泥沼，係嘛？踩咗落氹度啦，都掹唔翻到呢只腳上嚟，屌你國打根本就係嘛？No way back！ 屌你真系，而家嘅情況就係咁，好明顯嘅，係嘛？咁你要睇，即係 BBC 話要睇佢嗰個會唔會有啲有利嘅變化？咩有利？咩對佢有利？而家我睇唔到咩會對佢有利，老實講，係咪？掹住個習近平，屌你真係拉攏呢一個習近平，係嘛？同中國友好，係嘛？咁就要靠佢外交上同經濟上嘅支持。点解有一段时间习近平可以咁嚣张？喂，连俄罗斯过去喂，屌最大嘅敌人系嘛，都要嚟求我系嘛？明知呢一场系非正义之战，但系都要呢个习近平帮你背书系嘛？佢靠你嘅少啊，大佬佢利用你嘅就多啊嗱。连佢都要同我做兄弟，咁你美国佬啊，即系睇路啊，咁就咁啫嘛。屌你黑社会一样呢啲系，系嘛？成个 mentality 就系黑社会，两个人都似一个样。屌你真系，系嘛？咁但系唔系佢自己可以话事噶啦，系咪？所以我觉得问呢个问题好戆居，佢会厌战喎，佢嗰個唔係叫厭戰，佢希望快啲搞掂，係咪先？嗰個唔係叫厭戰，係嘛？咁另外第二個問題係問外國對烏克蘭嘅支持會唔會減弱咧？咁屌你有句説話叫長貧難顧，屌你繼續呢場戰爭抗日持久，屌你外國真係厭戰啊！真係係嘛？即係討厭呢場戰爭啊！大佬佢要揞錢噶嘛，係咪？咁當然希望最好就係呢一個俄羅斯明金收兵啦，係咪？咁如果唔係，初初大家記唔記得 啱啱開始呢一場侵略戰冇幾耐嘅時候，因為美國啊嗰個取態同埋北約嗰、那個即係嗰個即係對烏克蘭嗰個支持嘅立場咁堅定，咁咪令到呢、這個即係普京一度咧就用呢、這、一個即係核武嚟威脅全世界啊嘛，係咪？咁、那、嗰個揾把口講嘅啫嘛，係咪？係嘛？因為不排除即係使用核子武器，嗰、那個揾把口講嘅啫，佢愛嚟恐嚇人嘅啫嘛。咁但係呢個恐嚇好明顯就冇人信你啦。是不是不但止冇人信你，造成人哋即係圍剿你，或者更加支持烏克蘭嘅藉口添啊？係咪？咁當然，如果你繼續咁拖落去，繼續陷入僵局嘅，咁你啲外國政府要支持佢又要揞錢，係咪？咁美國都係㗎，係咪？咁啊，梗係厭啦，係咪？討厭嗰場戰爭，令到佢要使錢啊 ，OK， 係咪？同埋會影響佢自己啊。咁另外一個問題咧，就係其實大家都想知嘅。咁你俄國、俄羅斯內部啊，對呢一場戰爭，咁啊，咁我唔知佢有冇做咗一啲啊好有效嘅民意調查啦，係咪？咁我哋都係用常識嚟睇嘅，因為俄國人咧，即係畢竟同中國人都有啲唔同嘅。我覺得俄國人嘅質素咧係好高嘅 ，OK 係嘛？咁如果你做啲民意調查嘅話咧，我覺得反戰嘅多嘅都係。即係我話就咁，但係而家究竟俄國人民有幾支持呢個普京，即係繼續去打呢場戰爭咧？請問係嘛？因為你嗰個唔係理由嚟噶嘛，大佬咩去納粹化？屌你！即係咁啊！你佢要納粹關你叉事咩？係嘛？即使係都係佢國內係嘛嘅政治問題啫嘛，啱唔啱啊？其實呢場戰爭，俄軍都傷亡慘重嘅。老實講，送咗好多俄國年輕人上戰場送死嘅，係嘛？打真仗都冇嘢㗎啦，一定要死人㗎。你要贏係咪要殺死好多人啊？屌你，咁你自己都要死㗎嘛，係咪？總之打真仗就互有傷亡，睇邊個傷得勁啫嘛，啊，死得多啫嘛，係嘛？另外即係當然全世界都關注啦，係咪？最好就和平啦，係咪？咁你幾時去結束呢場戰爭咧？係咪即係？而家是和戰兩難，但是你要和平的話，就一定是有一個國際監督底下的那個要簽一個和平協議，現在十劃都未有一撇，那這個烏克蘭 都 表示可以跟你簽署和平協議的，那當然會有很多條件，附帶條件，那你俄羅斯會不會肯簽這個和平協議呢？這個又真是斷估，所以我說佢 BBC 整理嗰幾條問題嗰、那個，只不過佢即係喺新嘅一年，佢要前瞻呢個俄烏戰爭，咁佢提出幾個可能性咁解啫嘛，你明唔明啊？係咪？即係以目前嘅情況發展咧，即係我自己有個睇法就係、是，你要睇下習近平、喺普京、拜登就呢三個人啫。啊，澤倫斯基咧就只睇你美國佬嘅啫，唔係咁簡單。他都不想繼續打下去的，是吧？那最近那次即是去年年底他去華盛頓，究竟談了些什麼呢？外人就不知道，是吧？但至少那次他是可以穿著套、啊、即是他現在他的招牌服裝來的嘛、啊、穿著那件軍服或者 T 恤，是吧？那在美國、啊、即然後當時是找軍機護航送他過去的、啊、很秘密的，挺厲害的、啊，咁佢都想和平嘅，我覺得係嘛？咁無論點，佢冇輸嘅，而家係，做咩又彈咗呢個出嚟？佢而家冇輸嘅喎，係嘛？輸係輸咗啲人民嘅，即係死咗嗰啲人民嘅啫喎。澤倫斯基有咩輸啫？和佢又贏，係嘛？而家你繼續戰，佢唔會死，係嘛？咁佢繼續同你撐，佢又係贏，係嘛？即係呢個唔係唔係好冇人性嘅講法，真係嘅，佢係贏，係嘛？佢話咩輸啊？你而家話俾我聽，喺烏克蘭嘅地位又好穩固一定，因為佢係被侵略一方，然後佢係抵抗，係嘛？個道德個頭上有道德光環啊嘛，係咪？邊有得輸啫？哦，如果可以簽個和平協議，佢又贏，係嘛？屌你輸就輸咗，人民輸啊嘛！所以戰爭是非常之可怕的， 好，咁啊，而家11:20啊，咁啊，今日节目做到呢度啦，咁我哋有三条片嘅，咁啊，大家咧就即系我哋摆喺 YouTube 重温嘅时候，希望大家帮帮手啦，系咪？咁我而家咧连即系嗰个黄字我都唔敢提啊，屌你真系提个黄字都俾人黄啊，原来屌你真系，即系礼拜六试过啦已经，系嘛？礼拜六又黄了两段片，唉，要避呢啲字眼，唔系呢条片又黄你嘅。好，咁啊，多谢头先即系嗰啲 super chat 嘅朋友啦吓，即系咁啊，希望最好就系我哋即系啲片摆上去俾大家重温嘅时候，大家帮我哋 share 嗰啲片出嚟啦。OK， 拜拜。